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李三没奈何，只得上前去接过展昭手中的火折子，却也不敢伸头朝关内探望，生怕看见一张狰狞面目，自此后夜夜不得安寝。谁知展昭竟俯下身去将那女子自关内抱出，李三吓了一跳，心想， 哎呦，他连死人都敢抱呀他。 虽说心中害怕，却又有几分好奇，借着给展昭照明之时，忍不住偷眼看向展昭怀中，一颗心突突突跳将起来。但见展昭怀中的女子虽是双目紧闭毫无气息，但肌理细腻，眉目细致，哪是死了两个月的模样。因想，哪有人死了这么多时日还是活着一般样貌，这女人难不成是妖精？转念又一想，长得这般好看，比不是妖精应该是神仙了。越想越觉得自己判断的对，浑然忘了妖魔鬼怪之中长得好看的却也不在少数。正胡思乱想，忽听展昭低声道， 本母，你说句话。 李三吓了一跳，抵死也不相信这女子还能开口说话，虽如是想，还是立时把双耳竖起，生怕错过了半点声息。等了许久，也未听到那女子开口。火折子的光焰明灭跃动，在展昭脸上投下琢磨不定的暗影，怀中端木翠的身体冰一般冷。三天之后，包拯并公孙策一行也到达文水，与展昭会合小议案情之后，张龙赵虎陪同包拯前往文水县，王朝马汉深入市井打探梁文琪及王大户其人，公孙策则被展昭拉去看端木翠。 公孙先生，端木翠情况如何？ 公孙策将切脉的手自端木翠腕间移开， 既无脉搏又无鼻息，若割了常人是必死无疑了。 先生的意思是？ 展护卫，你我都知道不可用常人之力推测端木姑娘，依着李三所说，端木姑娘已然身死两月，普通人哪有亡故逾越尸身不腐的道理呢？以我推断，端木姑娘应该是元神出窍，不知燕流何地，是以上位折返而已。 我也做如是想，只是 端木姑娘的事，我们想帮忙也不知从何插手，只能安心等她回来。倒是梁文琪一案颇多蹊跷。 先生所言极是，这一两日间我也探过许多当日在场之人的口风，被放之人无论男女老少，都是一口咬定那梁文琪本是妖孽，私有余过，此地民风愚鲁，王家凭借收妖之名于众目睽睽之下斩杀梁文琪，又借着众人之口将自己的罪责遮掩开去，此计委实歹毒。若不是端木翠从旁得知梁文琪的沉冤，只怕今生今世也难昭雪，身后还要留下骂名无数。 天下之大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不知有多少个如梁文琪一样的含冤之人，端木姑娘能帮得了几个？包大人又能审得了几个呢？ 展昭抬起头，双眸竟是异常黑亮。 抓的一个，恶人便少一个；审的一个，天下便干净一分。不求尽善尽美，但求问心无愧。 王朝和马汉打探归来，又带回两条突破性的信息。一是就在几日之前，闻说王大户将女儿王秀许了城西刘家的独子刘彪。二是这刘彪虽是一介书生，但他老爹早年却是镖局的一名镖师，认识不少江湖上的匪寇。至此， 案情已有七分明了。当日那执刀杀人的道士只怕不是道士，而是刘家严请的江湖人物。是夜，文水县衙大张灯火，夜审梁文琪一案。文水县地处偏僻，百姓平日里精神文化生活极为贫瘠，难得逢上名满天下的包青天审案，自然挤破了脑袋也要一睹风采。当然也不全是为了包大人，展昭公孙策及四大校尉各有拥趸。只可惜王朝马汉留在客栈守着端木翠，但这并不妨碍这一夜县衙内外拖家带口济济一堂，分外热闹。王大户虽是一方大户，但也从不曾见过这等架势，战战兢兢立于公堂之上，一抬眼看到堂上包公素容满面，竟不自觉联想到森罗殿的阎罗王，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上。包拯执起戒方，重重拍于案台之上，戒方落下，王大户的身子又是一阵哆嗦。 本府问你，梁文启之死可有隐情？ 回大人，其中并无隐情。小女重疾缠身呐、啊，那一日忽有个游方道士上门，言说王家有妖孽盘踞，小人依着道长之言，在家宅之内设坛捉妖，文水县百余乡亲都看在眼里呀、啊。 说到此，旁观的百姓之中，便有那好事之徒鼓噪有声。 王老爷说的没错，这梁文启啊，就是个妖怪。 包拯不语，展昭手按巨阙，转身向人群之中扫了一眼，目光凛冽冷峻，诸人心头一虎，竟再不敢出声。因着方才有人附和，王大户的胆子亦壮了壮，抬头看向包拯道： 草民所言句句是实，还请包大人明察呀。 句句是实？单凭游方道士一面之词就断定梁文启是妖，何其荒唐。那游方道士何在？ 游方去了。 可知他道号为何？从何而来？在何处道观挂居？ 这当时小女病重，小民情急之下乱投医，只把那道士当成救命稻草一般，顾不得这许多呀。现在听大人如此说，的确是有些。 大人，何否容小民一言？ 人群让开一条道，一个虎背熊腰、满脸虬髯的大汉跃众而出。 堂下何人？ 草民刘天海、王刘两家今日刚结了亲家，犬子刘彪不日将迎娶王家独女王秀。 你有什么话说？ 刘天海满脸倨傲之色，双手朝堂上一拱。 适才听大人所言，这梁文琪一案可能另有隐情。然而梁文琪是那游方道士所杀，王家老爷并不知情，大人不去追及那游方道士，反而在这儿对王家老爷苦苦相逼，未免…… 刘天海故意不把话说完，面上挑衅之色毕露，围观的百姓为他所煽，不由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起来。 况且大人不由分说将王家老爷提到案前，人说对簿公堂，却不知原告何在啊。 包拯一愣，此案的确并无原告，只有端木翠托人千里送上的半封状书，若照着平时，包拯必不会草率接下。但即使端木翠差人所送，开封府上下都料定必无差池，这才远道而来异地开审。不提防刘天海有此一问，若说原告是端木翠，未免太过不合常理。况且端木翠生死未卜，未必能够现身与刘天海一辩。正踌躇间，就听展昭朗声道： 原告自然是梁文琪， 此言一出，莫说是围观诸人并同刘天海、王大户凉气倒吸，连包拯、公孙策等都怔住了。展昭向包拯道： 请大人传梁文琪上堂。 包拯略一沉吟，见展昭胸有成竹，于是一眼点头： 传。 这一传非同小可，人人均知当日梁文琪被收妖的道士斩杀，如何还能前来对簿公堂？因此上一个个脖子伸得老长，唯恐错过好戏。就见两个县衙的衙差抬了个担架上堂，担架之上，白布之下，依稀可见是个失了头颅的人形，入鼻尽是刺鼻的生石灰粉味道，知道是衙差将梁文琪的尸身从地下起出，围观诸人唬得忙不迭退后。刘天海先时尚有惊愕之色，待看清只不过是具尸身时，忍不住冷笑连连，转身向包拯道： 包大人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原告？小民余鲁，还请大人明示，一个死人如何告状，如何呈上状书呢？ 话音未落，就听展昭沉声道： 公孙先生，请将开封府收到的状书示下。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